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日出》讲述的是交际花陈白露受银行家潘月亭供养，整日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相周旋，虽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只能保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昔日的恋人方达生试图拯救他，但他无力自拔。潘月亭投机股票失败，陈白露债台高筑，深感前途渺茫，终于服安眠药自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由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易丹和北京人艺话剧演员杨佳音共同为我们诵读《日出》的台词片段。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朱君，你认为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吗？ 达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就名誉吗？我这里有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的，假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么我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名誉的多。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受着女人应该享有的权利。 可怕，真是可怕，你怎么现在一点顾忌都没有，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了呢？你难道不知道，一旦被金钱迷了心，人生最宝贵的爱情就会像鸟儿一样从窗户飞走了吗？ 爱情？什么是爱情？我告诉你，我结过婚。 你结过婚？ 是的，刚开始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天一亮他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他总是说，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的。他永远那么乐观。他写一本小说也叫日出，因为他相信。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节目开始之前，也听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好的，咱们今天中午就介绍一下全球的一个天气概况。这个先说亚洲吧，亚洲这个未来几天啊，天气变化比较剧烈一些。最近几天啊，有两股冷空气影响这个亚洲中高纬度地区。当然了，蒙古国是首当其冲的了。昨天的第一股冷空气已经到了蒙古国，气温呢已经是下降比较非常明显了。而在明天呢，这股冷空气将影响到日本。日本呢，大部分地方将迎来降温，普遍降温幅度在4到6度， 那么北海道局地啊降温幅度可能要达到这个10度左右。那么在这个5到6号呢，两股冷空气的间歇期啊，受低压系统的影响，日本呢全国将迎来一次这个强度比较大的降水天气过程。由于强降水和降温大多集中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清明小长假期间，所以呢对这个游客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次冷空气过程呢，是主要是在这个4到5号，这时候呢冷空气到来，使得气温呢再度下降。明天呢影响到蒙古中西部，5号呢东移覆盖蒙古的全境。由于这个实力很强，所以地面呢不单会生成这个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4号开始啊会包括蒙古国南部以及我国的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地区呢，给这些地区会带来沙尘天气。所以说呢亚洲的天气啊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在欧洲呢天气整体就不错了，受东移的高压脊的影响啊，明后两天中欧、东欧、西部啊先后将迎来明显的升温，最高气温将先后回升到接近20度。不过呢很快明后两天呢有一轮这个降水将自西向东逐渐发展，后天降水呢就将快速这个扩展到中欧的西部，巴尔干半岛西部等地。那么作为这个美洲的话呢是这样的，因为美洲的话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南部平原呢美国东部将自西向东、自南向北迎来明显的降温天气。由于呢美国这个基础气温是比较高的，很多地方将迎来10度左右的明显降温。不过呢降温来得快是去得也快，后天呢美国的中部地区啊气温将快速回升。整体来看的话呢，全球的天气都没有特别剧烈的天气，但是话呢小长假出去旅游的朋友还是注意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刘老师，也就是听您刚才介绍，这全球范围内的尤其是北半球，咱们这个倒春寒有的还挺厉害的啊。 应该说是倒春寒是没问题的，因为尤其是在北京。 对， 北京的话呢这个按规定来讲是就是小于等于就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12度，连续三天就属于倒春寒。就目前情况来看，连续4-5天低于12度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次倒春寒是应该比较明显的。 还是提醒大家要随时的增加一点衣物。谢谢刘老师带给我们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愉快的一天开始啦！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愉快的一个大冷天开始了啊！今天确实风比较大，而且温度降得比较厉害， 甚至现在要比早上还要冷。 对。我今天看温度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好像是方向反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啊，原来你看啊，我们早上起来如果看第一眼看这个天气变化，看那个温度的曲线，你会看到是由一个低位向高位攀升，然后慢慢呢再逐渐下降。 对。 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是一个直接是一个下行的过程。 对， 下坡路， 嗯， 然后持续会有几天这样的一个温度的状况，而且风力也会很大， 嗯， 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个气象老师也说了，这是很明显的倒春寒的一个景象。 对，尤其是对于刚才特别贴心的人家提示到了要去邻国看樱花啊，或者是要远行去美洲的很多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在这两天呢有一些波动的情况。 嗯， 比方说刚才说这个好像在日本方面还是在咱们的清明假期期间会有降温的过程， 是。 那么在美洲那边呢，可能会有雨水的影响，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大家这个增减衣物要及时。 嗯， 哎，说到这个环球旅行，这周的请假理由想好了吗？这周不用请假了啊， 这周本来就有假期，对。 对。 但是如果啊，我们昨天给各位提供的清明小长假可以出去踏青，在北京郊区的这样的选择还不够的话， 嗯， 那么接下来在环球趣闻录当中，您可以找到更多灵感。 嗯。首先这一条特别的应时应景， 嗯， 说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2018年度最佳春季旅游目的地， 嗯， 啊，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推荐了14个适合春季游览的景点或者是项目。 美国哥伦比亚和这个和斯内克河是最适合春季前往的， 那就是两条河是吧？ 对， 哥伦比亚河、斯内克河。 对，沿岸呢风景秀丽，瀑布集中，峡谷陡峭。 你说的这地方其实我都第一没去过，第二听都听得比较少， 就没有概念。 是， 啊，那么在非洲纳米比亚的纳米布伊诺克卢福国家公园， 嗯， 游客呢是可以看到绵延起伏的沙丘和碧波荡漾的大海在那儿相会的。 哎，这个景象很奇特啊， 就是一边是海洋一边是沙漠是吗？ 对，一边是海水，嗯，一边是火焰， 所以沙湖吗？说的是 有点这个感觉， 宁夏沙湖。看到大象宝宝和狮子宝宝在那儿蹒跚学步，还能够看到长颈鹿、黑犀牛、斑马、鸵鸟、非洲猎豹等等的野生动物。 嗯，其实呢这十四个所谓的叫做春季游览的最佳的目的地啊，春季旅游的目的地，包括一些景点，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项目。那么美国国家地理呢，我们知道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这样的影响力的， 嗯， 尤其是对很多摄影爱好者来讲， 是 很多喜欢户外旅行的朋友都非常的推崇国家地理评选出的一些这样的指标性的地方，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入选十四个适合春季游览的景点还包括有加拿大福哥岛酒店，还有秘鲁的亚马逊河上游，包括耶路撒冷的一个庆典，还有塞舌尔群岛，像日本，还有斯里兰卡的东海岸，都非常具体啊。 嗯， 还有像哥伦比亚、巴拿马、摩洛哥、马达加斯加，还有来自挪威的斯瓦尔巴和荷兰，都是在这个入选的榜单当中。 嗯，有些是国度，有些是已经具体到了某一个景点儿。 对，有些甚至把方向都标出来了。 还有动物。 对对对对。看来在春天出门旅行，尤其是环球旅行，不仅仅是咱们是这么想啊， 嗯， 北半球的朋友们都这么想。 是， 嗯，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到的这条环球趣闻呢，说到的是一位少年，他免费获得了一次游览的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交换呢？什么样的资源置换？ 嗯， 是用邮轮公司的名字来玩社交媒体。 什么意思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邮轮公司的名字好像马上蹦出来好几个啊。 嗯， 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上一周呢，在一座小镇大张旗鼓的找一名男孩，邀请他和家人免费乘邮轮出游，前提是你啊不要再把那个嘉年华邮轮作为你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用户名了。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社交媒体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项目叫做月后积分， 哦， 看完这个东西 就没了，就消失了。 对对对，其实在咱们前两年啊，咱们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些玩法， 就私信 是 有 一点像啊，但是事实上他也可以发到朋友圈里面。 嗯， 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同事就发过一个啊，咱们的同事发过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点开看，看完以后再点第二次没了。 哦， 这个信息只能看一次。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 一听这个就有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邮轮公司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价钱啊找这样一个小男孩， 对， 而且有这么一个条件可以让他和家人去坐免费的邮轮。 这个男孩叫达里安·利普斯科姆，今年15岁， 嗯， 住在弗吉尼亚州普罗斯佩克特镇。这家邮轮公司呢就告诉这小男孩说，如果他愿意把月后积分上现用名交给公司来使用，那么他和家人3月31号可以乘坐公司最新的邮轮地平线嘉年华号去西班牙巴塞罗那玩。男孩呢接受了这个条件。 我想他也应该接受啊，这从美国去一趟欧洲而且到巴塞罗那去玩，对广大的美国人来讲还是挺好的一条件。 是的， 按照这个邮轮公司的说法，那么这是他们叫地平线嘉年华号的首航，也就是给他提出的这样一个航线。那么这小男孩的全家呢，作为首批登上这艘邮轮的旅客，在旅途当中将收到公司为他们准备的很多个惊喜。那 这家公司呢将在社交媒体上直播这小男孩和家人的行程，而且为他们支付包括机票、酒店住宿等等在内的全程14天的费用。 这怎么样少算这一家三口哈， 嗯， 也得至少10000多吧， 我觉得差不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在美国人看来，去欧洲这坐个游轮其实还是较奢侈的一件事情了， 对对 对, 对, 对。男孩说了，他9岁坐游轮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很想和朋友们分享。 嗯， 2012年就在这个软件这个程序就叫月后积分， 嗯， 开始在这个程序上使用嘉年华游轮这个名字来分享游轮旅程。他已经坐过4艘游轮。 嗯，那么这个嘉年华游轮公司的发言人他就解释啊，他说我们认为呢，以这样一个方式来收回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用户名啊，同时奖励一个超级粉丝，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哎，你别说他们这个公关做得好啊， 对， 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这不是等于做了大广告了吗？ 是的，小男孩也说了，他说那我还没有想好我的新用户名，可能我会再换一个公司名吧。 这辈子就指着这个了是吗？挣了大钱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 嗯，但事实上这小男孩，我想他一开始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是因为兴趣爱好， 就是喜欢 游 坐游轮。 对 对， 这个各位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玩玩这样的游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要恶意的效仿。 当然当然。刚才说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怎么没见英国的事儿，美国事儿这么多呢啊。下面我继续来说美国的事儿。 嗯，说的是一款咱们这儿国内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吧，叫川贝枇杷膏 啊， 咳嗽的时候吃一吃感觉可以润很多，润润肺。 最近一段时间漂洋过海红了。 对，成了网红爆款，一瓶400多， 哎，这说 人民币 说到哪儿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这个媒体的报道，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大家已经看到他们的一些消息了。那么这个报道具体内容是说啊，最初呢是有一名纽约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啊，他是因为感冒呢连续咳了10天。10多天不见好。 嗯， 这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啊，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吃了很多药呢，在美国吃药吃了好多药也没有好转。 嗯， 哎，这个你说巧不巧啊，他曾经旅居香港的一个女友啊让他喝了一种东西叫做川贝枇杷膏。 然后呢， 哎呀你别说这个东西真是管用，大概15分钟之后咳嗽大大好转了，呼吸都没那么难受，不困难了， 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了。 然后这个网友就立刻转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友圈嘛，他们社交媒体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说小糖浆啊，这个神奇功效非常不错啊。 嗯哼， 于是这款枇杷膏在美国人的口口相传当中真的就走红了。 嗯，当然了，这个报道呢同时也转述了美国当地专家对于服用这一款这个品牌的川贝枇杷膏可能会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的警告。 嗯， 但是呢这款川贝枇杷膏在美国依然十分抢手，中药房售价7美元，而在网上经由第三方对吧代购所谓的， 嗯， 售价呢高达7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的441块钱，而且会卖到脱销。 你别说啊，这个咱们说441块钱已经比较贵了啊， 确实很贵啊。 换算成美元，这70美元其实也挺贵了。 当然， 你就那么小小的一盒糖浆，我记得没错的话，咱们这儿没卖到100以上吧？ 咱们就是几十块， 是吧？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商机，你说？哎，我刚才突然联想到一件事情。你最近看到那个网上还有一个段子，但是段子啊咱们当段子听，这个说两款东西在美国走红， 嗯哼， 在某些特殊的地方走红，一个叫老干妈，这个咱们都知道啊，老干妈走红好多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叫马应龙， 那是什么呀？ 嗯，好了我就说到这里吧。 啊，很想了解幕后的故事。 治疗这个上火以后的某个部位吗？ 啊 其实好多东西都是啊咱们看着不稀奇， 嗯哼， 但是换一个地方他真的可能，因为原来没有接触过， 对， 就跟有一些新药为什么会对某些人他特别管用， 对， 就是因为你长期没有服用这药，你没有抗药性， 对， 所以我这么说是不是也不好？这个枇杷膏其实 这是纯中药的，其实应该是， 是但你知道 植物的至少是 镇咳呢，它有一定的有一些副作用的东西， 嗯， 比方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像甘草片，你是不是镇咳的？ 对， 甘草片其实不能随便买卖，对吧？ 对， 不能随便的服用， 嗯， 这东西还是要有处方来控制它， 对，对， 所以更多的药品啊，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是要遵医嘱。 对，就是像感冒这种病千万不要以为是什么小毛病， 嗯， 自己随便吃点药就好了， 嗯， 还是应该要去看医生， 哎，吃枇杷膏。 好吧，环球趣闻录我们还在继续跟各位分享全世界各地的趣闻 啊。这听到好像又是个网红歌啊，这是 最近 红得不得了， 口碑爆表的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 哎，是来自头号玩家里面的应该没记错的话是跳跃的意思哈， 对， Jump。 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打卡这部电影？如果还没有像我这样还没有去打卡的话，可以趁着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去好好看一下，感受一下。 主要是先玩几把游戏，然后去了以后看就更有感觉了。 但是现在没有看之前没有针对性啊，可能看完了以后就从此入迷。 对，有可能啊。刚才说到的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所以呢，头号玩家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网红的代表了。 对， 接下来咱们来转移一个战场。刚才说的很多都是来自北美的消息，接下来咱们说说邻国，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某一家企业推出了一个面试机器人。面试这事儿不都是 HR 干的吗？ 对啊， 对吧？ 面试机器人， 对， 不能作弊，不能走后门。 俄罗斯圣彼得堡初创企业叫 Strafry 推出了用于机构招聘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它的名字很好听，叫薇拉。 哎呦，还有女性的意思哈， 很温柔哈。不仅呢可以从招聘网站去筛选出求职者的简历，还能够通过视频或语音电话同时来面试。多到数百名的求职者都没有问题， 这个厉害了， 同时 人是做不到的啊。 对啊， 这个薇拉，我们说到这个叫做招聘的机器人，它有着类似人类女性的外貌，有的时候还会戴眼镜。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叫做亚历山大乌拉克辛，他介绍说呢，这个机器人啊，结合了什么谷歌啊、亚马逊啊、微软呐、啊，还有俄罗斯搜索引擎，他们的语音识别技术，拥有庞大的词库。程序呢还训练这个机器人从来自电视还有百科知识还有招聘启事大概有130亿条语法和语音例句当中来进行学习，便于它能够更自然地跟人对话和交流。 未来可以用于加快对办事员、服务员、建筑工人等蓝领职位的审查，经过筛选简历，向应聘者介绍所应聘的职位以及询问他们是否仍在找工作，然后通过视频或语音电话提出面试问题，筛选出大概10%的求职者，从而呢把招聘的时间和成本减少1/3。不过他不能够正式雇佣或是解聘任何人 啊，还是得幕后老板说了算啊。就这个机器人只是做程序性的工作， 毕竟你雇佣或者是解聘，对于这个用人成本都是需要有变化的。 对对对，不过它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同时这件事情确实是节约了大量时间。 对， 那么这个薇拉呢，最早是在2016年12月份在俄罗斯开始参加招聘工作的。这家公司呢，目前正在教这机器人识别一些情绪，什么情绪呢？我们知道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够准确的来捕捉人类的情绪，人类情绪太复杂了。好多人都说嘛，机器人就是再发达。以后再先进，他没有情绪的表达。 对， 那么教这机器人识别人类什么样的情绪呢？比如愤怒、喜悦或者失望，这都是招聘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然后进一步来提升他的工作能力，让他来辨别 对方是什么样的情绪变化、 嗯、 那这家公司目前有超过300家客户企业，其中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百事的公司啊，百事可乐公司，包括什么宜家的那个连锁公司啊， 哇， 还有什么欧莱雅公司啊等等，都是这一家企业的客户啊。 哎呀， 厉害了吧。 嗯， 以后那巴结着机器人来了啊。 说到机器人，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呢，芬兰有一个小学也用机器人来教授语言。 机器人会教大家什么样的语言呢？这是芬兰南部的城市，一所小学里面，这个城市叫做坦佩雷。这个小学有一名叫做艾利亚斯的语言教师，懂多种语言，对学生呢还有非常非常好的耐心。他还会跳什么 江南 style 舞。这个老师这么全能，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是人，他是一机器人。 他是依据日本软银公司技术的一个这个 NAO 类人形交互式陪伴型的机器人。 嗯。 大概的身高30公分左右，掌握23种语言，配备能够使他了解学生需求并帮助和鼓励学生学习的软件。那这个软件呢，是由一家教育软件的公司来开发的，作为这所小学的一个试点项目的4个机器人之一。这台叫做艾利亚斯的机器人是用英语、芬兰语和德语进行交流的。 嗯，刚才你说的这个机器人的高度的时候，一下就想到了好多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个小机器人。 嗯， 像这星球大战里面的机器人，大家记得， 因为30厘米对于小学生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威胁，会觉得很可爱 萌，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试点项目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测试机器人能否提高更多的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艾利亚斯啊，它能够识别学生的学习水平，还能够相应的调整教学内容，并且可以向教师反馈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这个学校试点项目当中还包括机器人教数学，这机器人老师授课呢，学生就说了，说很让人兴奋，也让人感兴趣，甚至有点惊讶。那么试点项目的老师也说了，引进机器人教师也是鼓励孩子学习的一种新的方式。 你觉得机器人教哪个课程最合适？ 我觉得教小学数学应该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嗯，教语言也没有问题啊，可以来回的交流。 嗯，语言因为它可能还会更标准的发音。 对对对，嗯嗯，环球趣闻录，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续结上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 欢细雨连阴天儿，哑口无力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看看今天我们还有哪些趣闻能让你想到一个请假的理由。刚才说的都是这机器人的事儿了， 是。 接下来咱们就正儿八经的说说这学习的事儿吧。 嗯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 是。 特别是在某一个阶段，读书相当重要。 你 比如说，他们说在中学以后啊，在某个阶段当中，就某个年龄段当中啊， 嗯、 一下没有了就是那种强制性的束缚，这就看自觉性了。 对，就大学是一个放飞自我的阶段嘛， 是吧？ 对， 你当年怎么放飞的？ 我还好 啊，放飞到门头沟了 啊。我们来看一看2018世界各地高校的一些奇葩传统。 嗯， 因为你看，企业有企业文化哈、 嗯， 高校也得有高校自己的文化。 我们来看看国外的这些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其实大家都在同年龄嘛，这样一个青春的阶段呢，可能都有多多少少共同的困惑，共同的迷惘。但是 不要说这么委婉，就是有共同的需求，就是逃课。 对对，这个事情我们得证明一下啊，就是说，该放松的时候，小小放松一下，这在某些学校里面啊，还真有这个传统。你比如说加州理工学院、 嗯，对，当我们开学的时候，会想着说这个学期要用什么样各种的请假理由，甚至是想尽办法去逃课的时候。这所大学光明正大的允许同学们逃课 啊， 但是哈、 嗯、 有条件的， 有条件， 对、嗯、每年春季加州理工大学学生都能够正大光明的逃课一天。 嗯哼， 有一个逃课日是学校专门为各位设立的，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啦。 啊，大家一听觉得哎太好了，还有这样的日子。但是你要知道啊，每到这一天之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条件或者有一些要求。你比如说要求学长要利用各种工具和手段把自己的宿舍房间锁起来，同时留一些破门的蛛丝马迹，就留一些破绽给低年级的学生去发现，干什么呢？接下来就要解释了。 低年级学生想方设法，甚至不惜动用电锯等暴力手段进入到学长房间搞破坏。 嗯 ，trick or treat。 哎呀，这个事情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要把宿舍折腾个遍。 你原来听到的都是某一些地方特别不好的现象啊，就是这个学长欺负这个学弟学妹们，是吧？ 终于有一次机会是学弟学妹们去破坏学长的宿舍了。 其实很显然，我们听到的这个呢，其实它是一种小小的放松的小技巧。 对。 那最初的时候，据说逃学日只是给这个低年级学生在大四就毕业考试之前，是吧？ 嗯，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一个活动。 对， 但是由于加州理工是出了名的，他们说加州理工这个特别的高压啊，就在里边你喘不过气来、 嗯、 因为大家学习都很紧张。 对， 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校方允许了这样一场活动的进行，最终让这个活动成了一个传统的盛典，就是所谓叫人家的学校，是吧？幸福无处不在、 嗯、但是你要想一想，人家一年当中有这一天的胡闹日，可是其他的364天都在很高压的情况下努力学习。 嗯， 对， 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嘛。 哎，你确定人家给你 offer 了吗？ 哎呀，这个时间也过了啊，想不起来当年有没有给过。 哎，我们那天那个说过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对吧，日本老太太还考了博士呢，你这是不是努力一下呀？ 快八十了吗？ 就加州理工大学吧，别挑别的了。 能不能再选一个？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 啊， 马里兰大学考前要拜乌龟。哎，我们学校有传统， 真的假的？ 我们专业考试之前要拜齐越老师。 哦，其实大家就是个心愿嘛， 对， 是吧？ 对。 然后刚好还有一个尊师重教的意思， 对对对，鼻祖嘛，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大学是要考前拜乌龟， 哦， 就算是佛脚呗。 对对对对， 是吧？ 这个有一句话怎么说来？挂柯南，挂柯南，什么意思？听懂了吗？挂柯南啊，挂那个 柯南 啊，然后挂柯 就拜拜了，就不会。哎，每到考试周，就会有人各种烧香拜佛，转发锦鲤的保过方法，会火热起来。这都是迷信哈， 心理作用。 对，那这种抱佛脚的迷信活动呢，其实国外也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吉祥物是一只乌龟，每到期末考试期间，马里兰大学的吉祥物乌龟叫 Tattoo， 这个雕像。就变得很忙，每天都要接收信徒们加引号信徒们呈上的各种贡品， 就是学生们在那儿玩呢啊， 什么笔记本啊、记忆卡呀、食物啊、饮料啊，就是同学们自然都是为了在考试中得到好运气 啊，想让考试考得好一点，就是什么都可以是吧？ 老师考的我全都会，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事情特别好玩，说到的是在美国的莱斯大学，这休斯敦啊有一个莱斯大学，这个莱斯大学呢有一个活动，一年一度，特别特别的浪漫啊。 啊？ 这个活动啊，它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因为每位同学为自己和室友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要找到一个互不相识的相亲对象，非诚勿扰啊、 oh. 啊！而且要告诉室友约会那天对方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还要指导和帮助自己的室友去买、去制作跟相亲对象能够配得上的服装。 我觉得这点挺好的，特别符合，尤其符合咱们这个国内家长的一些需求哈，就是大学之前禁止早恋，一上大学立刻谈恋爱，毕了业以后赶紧结婚，那上哪认识人呢？这个对吧，很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哎呀， 对吧， 早生贵子就是这么来的呀。 据说约会那天，全校所有参加这次集体活动的同学们都会在晚上6点穿着各种不同装束的衣服聚集在大学的这个雕像前，先是寻找到自己的对象，因为没见过嘛，对吧，随后呢四散到校园各个角落进行各自的约会。那么这个单身朋友们很羡慕，对不对？上大学不仅可以学习知识，居然还可以顺便解决个人感情问题。 你刚才这么一描述，就是让我这个浮想联翩啊，我回忆起来当时就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往事。你比如说啊，我说一点可能你们都不太理解，你们这年龄的朋友们，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呢，上大学的大概第一周我就接到一个通知，说啊这个要举办舞会，他们说舞会不会跳啊，我只会跳江南 style 啊，是吧？ 那会儿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不会跳他们跳的那种，就是叫国际交谊舞 啊， 那个、这里啊、后来怎么办呢？说学校有这个义务帮助大家扫盲 啊， 就是扫舞盲， 对， 然后去了以后真有这个会跳的就学姐们是吧，带着你跳，我真是没用到一周的功夫。 国际交谊舞这就真的很有年代感，当年真的很流行。 对啊， 对， 就 是现在的广场舞。 慢三，不 ，no， 就那种感觉，大家会在广场上跳，对不对？会在空地上跳。总之， 还学过什么？让我想想，恰恰我也学过。 那一会儿关了话筒，你给我来一支。 哎，就是当时，就是看这个大家交际，其实，在大学当中啊。我们说人际的交往，这是很重要的一课。 对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这样的，就是这种经验的话， 对， 以后就是走向社会， 走上社会会， 特别是公众岗位， 对对对。好吧，这是非常有人文关怀的美国莱斯大学。接下来我们去麻省理工大学看一下。这个学校呢， 麻省啊， 对呀，麻省理工大学呀，新生可以向食堂提交食谱，再也不用担心有同学会发朋友圈吐槽学校的食堂有多么的黑暗料理。 尤其是在美国，这个这样的传统，它非常好玩。这个网站上、写着说，食谱不仅仅是简单的放在碗里混合的各种配料，而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传统。你提交你最喜欢的食谱，将有机会被发表在我们年度美食家杂志中。 这是麻省的米其林推荐指南呗？ 对。然后每位提交食谱者将收到一个来自他们餐厅的邀请券。让新生想不到的是，入校之后这个餐厅还会在校园的马路上搭小摊儿啊，给他们准备叫限量版的入校惊喜，新生爱心包裹。 里面有什么呢？ 饼干、干果、巧克力、什么燕麦棒、水果，这 我怎么感觉还是食堂里面吃不饱，然后给他们准备的点心？ 还有别的嘛啊？有人还有精神食粮，铅笔啊、急救箱啊、T 恤啊、这个荧光笔、水杯子、订书机、什么活页夹啊、贴心那些日常用品都有。这个准备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为了让你安安心心的好好学习。 人是铁，饭是钢， 对吧？ 对吧？吃饱了，努力学习。 嗯。不要老想着就是晚上出去吃夜市去。 对对对，说到夜市，露天小烧烤这个可以有，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大学， 嗯， 不仅有露天小烧烤，还有水上小公园。 呦呦呦呦呦呦，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吧，还有小公园呢。 对， 这是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每年开学为新生举办的长达一周的欢迎活动。在经过对未来学习的指导之后，这个欢迎活动就是一个大 party 啊，新生老生从大礼堂一直走到室外。然后就互相聊呗啊，相互认识啊，什么德州盛产的牛肉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啊，拿出来要举办露天烧烤会来招待新生朋友。这个餐会上呢，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社团也会鼓励大家去报名，学校也会为新生搭建临时的水上公园，这里头还真是有东西，有水床啊、水滑梯啊什么的，跟电视节目似的啊，大家玩得很开心，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哎，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多彩。 哎呀，真是太棒了！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2018这些国外高校的一些传统。 你是后悔当时没出去上是吗？ 不，我是想提示现在一些想要趁着寒暑假带孩子们去感受这种大学校园文化的家长 啊， 其实除了那些什么传统的常青藤之类的，去参观一下， 啊、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特色的啊， 对， 大学校 其实完全可以去感受一下， 而且 就是让小朋友们知道上大学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紧张，压力那么大，还有很多多元的文化。 有一点好像还值得一提，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学，因为他们的这个传统的关系，他们的一些自己社会特点的关系，叫没有围墙的大学， 嗯， 更多的大学是开放式的， 就是社区化的， 对对 对，然后大家可以。有秩序的啊，去游览一下，也是一个游学的好地方。 是的， 嗯， 好吧，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不知道我们分享的这些资讯当中有没有一条让你动心，成为你新的请假理由？ 嗯嗯嗯。 下周二也请继续关注我们，每周二的环球趣闻录。 这好像老歌的声音又来了。 是的，依然是来自头号玩家当中的歌，叫《Staying Alive》。 嗯， 稍后再为你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